Happy birthday to 喂一先，生日快乐！我是反万大联盟 Kenny。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啊！哇，今晚咧 好多話題喎， 一定加時啊！因為我哋做咗兩節咧，其實都仲係冇乜點鬥過啲大陸嘢啦，啲內地嘢。咁我上個禮拜冇乜講內地嘢，今個禮拜一定要講咁，所以就 主將先出到嚟。 我嘅拍好拍檔啊，翻嚟啦！咁啊，主將非常冷血，冷血到咧冷血不仁嘅 冷血刁民啊！ 刁民牛啊， 冷血刁民 清楚。嗰个节目嗰个捻咗佢叫冷血牛， 系 啊，嗰啲食云腿咁 嘅刁民， 呢边就叫热血， 呢边叫刁民牛，但系咧就分清楚啲，大佬一阵因为俾人混淆咗冇捻为， 系嘛？ 即系我啊觉得啲网友好捻渣嘅，话声你听，喂，嗰个咁嘅冷血牛讲一个行政手段干预司法运作，即系话呢个上访啦，喂，核心价值系你咁样讲梗系得啦，你唔识博嘅啲网友真系唔识博个照收嘅，有冇搞错？喂，如果何为核心价值，何为普世价值先？喂，民主、人权、法治啊嘛，吓、当个自由去到最大嘅时候，喂，系好乱嘅，因为我个自由可能干涉到你嘅自由噶嘛，所以咪会因法治去规管佢咯，系咪先？当个法治去到最大嗰时候，即系宁静无往啊，几权过大嗰时候，你咪要搵啲人权去制衡佢咯，喂，所以唔系单一啊。去讲啊嘛，但系冇人识讲啊，真系冇人识博嘅，话晒 你 好多恐怖， 因为你做得两站多嘛。 唔系，我起码，喂，我成日觉得系我讲出嚟，好似好卵难博噶，冷血牛讲出嚟好似好卵难博噶，行政手段干预司法运作，喂，其实好简单，真系博得到噶嘛。喂，我觉得啲网友系博唔到啊。喂，如果你连冷血牛咁样讲，你都博唔到，你出边点对付啲高级五毛啊？喂，你试下上天涯睇下。嗰啲五毛，哇！嗰啲層次高到，咁你梗係啦，喺香港圍住笑肚啊！嗰啲梗係搞得掂啦。你試下嗰啲好啲嘅咯，佢係同你講，你咪真係收皮。 你搞掂笑肚咩？ 唔係，即係話言論啊。 哦， 言論啊！你而家淨係識蝦啲 女人， 唔係蝦啲即係普通人咯。一啲高水平，你完全講佢唔到喎。喂，我講嗰句都唔算係高水平，因為我自己博得到佢。 係 啊，喂，網友成日有人諗下，唔好照單全收啦，唉。 哇！多谢你嘅鞭挞，真系 系啊！所以网友嗱，即系向网友下战书。 唔系，大家 系啊！我真系，其实 大家最关心你嗰个冷血频道做唔做嘅啫。 系嘛？ 系咪？ 起码要等下。喂，如果真系冇乜 feedback 咧，即系啲网友照单全收啊！ 哇！你个 group 有好多 feedback 啊，都 系咯。 唔同啊！佢哋嗰啲只系嗱 好点 即系博唔到你想要睇到大家博嘅。 即系如果我讲错咗，或者系即系因为其实成个节目系。基于即系冷血牛嗰个咁样啊，嗰 <Okay. S 2>、 那个节目系基于喺个歪理上边啫嘛。喂，你某程度你 系 好容易博得到佢嘅，每一样嘢都博到啊。 唔 系，即系我唔明点解。喂，我有时做一个正正经经做不上频道 ，OK 吓、啊，咁就 又俾人屌 到扑街。或者咧，喂，我做一个冷血时报嘅，唔系嗰个冷血牛做一个冷血时报嘅，喂。佢你可以照单全收，唔使屌喎， 唔系调转咁谂， 咁就嚟捻谱啦。 你见到 我呢个咁嘅， 咁啊真系 刁民牛，好唔公平。 我哋呢个国家系冷血， 真系嚟捻谱啊！ 唔系调转就系你检到话你唔够水平啊，啲不屑屌你住啊！ 系啊， 屌你自己 再激啲， 再激啲啦！ 我真系唔觉得佢真系行政手段先干预司法运作呢啲咧，嗰啲 唔系够啊！ 真系可以屌到扑街噶，我话声 咁啊，帮你呼吁下咯， 特登讲错嘢都唔得， 叫 Richard 快啲报道啦！ 真系惨。 冇成怪起楼啊 ，Richard， 系啊，喂， 讲翻你 topic 啊，屌， 讲啊，就呢几个礼呢个礼拜，其实都有好多喺内地发生咗嘅，值得讲嘅。 头先话讲城管， 我想咁啊，你系讲我哋头先讲差人，咁我哋又揾翻单即系内地嘅城管啊，接下啦， 系 咁啊，武汉嘅呢个礼拜都发生咗单啊城管嘅，但系好开心啊，即系完全唔需要劳气啊，咁呢单嘢真系 开心事， 开心游行嚟嘅，其实系有少少抄。啊！即系我谂系抄小喇叭啊，或者系抄我哋当年啊，我哋就七一就抬钢琴啊， 今年就抬只梁振龟啊，佢咧就今日抬条死尸，系条死尸嚟嘅。OK， 唔系嗱嗱，唔系 okay, 生尸得唔得咧？ 即系佢其实就系就住翻呢个林老师事件， 系 佢帮翻呢个法轮功出头 啊。哦， 因为法轮功就系摆条尸体喺个闹市， 系啊， 呼应 有呼应嘅，即系我哋吓中港有呼应。 系 咁喺八月三号啦，下昼嘅三点几啦，吓即系早几日事，咁咧就武汉中山大道咧有个叫佳丽广场，咁啊有十几名咧赤膊嘅男子，如果大家有睇佢相都知啊，披麻戴孝嘅， 系 好台湾 feel 嘅，其实系咁啊，即系下身有着裤，上身冇着衫，跟住咧就披麻戴孝咁样啦，就抬住一具死尸，一具尸体啦，咁啊就揾块木板，咁啊然之后大家抬住佢，咁然之后就示威，就话咧宣称咧就系咧城管咧就打死人啊，咁咧然之后咧就更加咧就操佢呢个咧就嗰个叫江汉城管嗰个办事处嗰度咧就将个门牌咧都攞咗落嚟，咁咧就好多人影相啦，亦都好多人打电话喺啲传媒度啦报料啦，咁然之后传媒赶过嚟啦，诸如此类，搞咗个几钟头，哇，佢犀利过耶稣啊，耶稣都要几日，冚家产要个几钟头就弹起身，咁我哋个边个弹起身咧？ 系 佢条尸体弹起身，佢就话好卵热，好卵口渴，俾支水我啦，咁样，跟住然之后饮完啲水， 再 饮紧水嗰阵时咧，披麻戴嗰班人咧就全部眼碌碌望住佢， 系 都唔知点回应啦，跟住佢一饮完啲水，大家就即刻点咧？散水啦，即刻慢慢声，极速快闪，散水走人。咁但系事后咧，就其实咧就 行为出嚟嗰个 警察咧就拉咗几个，即系披麻戴孝嗰度系有人被拘捕嘅。 寻日但系条 尸体仍然系在途中噶，系咁所以 而家冇嘢。 咁啊呢单嘢，牛哥 冇乜嘢嘅，就太冷。 冷血角度你点睇咧？呢个就 系即系讲翻阿主席啦，前主席啦，已经系嘛。即系可能真系有机会咧喺北京人民大会堂 边个前主席啊？ 江泽民、 毛泽东。 哦，毛泽东、 毛主席， 嗰条尸体 晒多两晒，会唔知会唔会又弹起？ 哦， 屌你老母！ 即系喺人民大会堂嗰度攞佢出去，攞佢出去啊！系啦，人民纪念英雄碑嗰度晒个老母就喺过嚟两个钟头， 咁啊即刻弹起！我觉得有机会，即系而家喺大陆系讲紧乜捻嘢？一个字嘅咋？ 系 今年我谂个年度词啊， 系 热啊！ 嗯， 哇，真系热捻到咁捻样嘅，佢某程度真系死捻咗弹起，真系好捻正常。 你知唔知嗱？有单嘢咧，我唔敢讲嘅，都系同热有关啦。先讲啦，喺东莞咧，喺东莞呢个礼拜咧，不未经证实啦，就系话有一架咧。台即係有架豬車，我哋每日都有啲好多喺公路度咧，好多啲豬車運豬車嘅買貨啫。咁咧就一架豬車咧唔覺意，即係可能棘到個石頭啦，跌咗只豬落地下，只豬冇人理啦， 變咗豬扒， 跟住熟撚咗，成隻豬熟咗。嗱呢個係謠傳嚟嘅啫， 你又講謠傳， 係啦，但係可以熱成咁嘅， 我就俾一啲實例俾你睇， 係個 上海好簡單啦。即系唔知点解 嗰啲知道晒啦， 煎 蛋煎牛肉嗰啲边个快啲 啊？落去就熟啦嘛，即系而家系可以咁样噶嘛？我又唔明啊！而家如果就走去搞自助烧烤嗰啲咧，肯定冇乜生意，我真系觉得 系。 我 北上铺上，不过 唔系嗱，但系咧，我有一个担心咯。嗱，我呢件事度，我系睇到个担心。 边件事先？ 即系城管呢单嘢。嗱，即系你以后咧，其实城管打死人咧，有得拆噶咯。嗱，你城管真係打死咗刁民牛，好啦，然之后咧，我同阿 Kenny 同阿 Kelvin 咧就抬佢出去 披麻戴孝， 喂啦，披麻戴孝，跟住然之后咧，啲城管就喂，我冇打死刁民牛啊，你抬佢出嚟晒死佢咋？嗱，佢你抬出嚟，我好肯定佢系未死嘅。喂，真系有拗嘅而家，呢下嗱，即系呢下真系棘手啊！呢下你真系拆唔掂啊！ 即 系我 可能抬出嚟， 系 屌你老母仲未翻山嘅， 系咯， 可能又系咁样咧。 系咯，唔系佢就系话，我唔系我系打死佢，系你抬佢出嚟晒死佢啫。系啦，即系呢个系我日后嘅担心咯。 咁啊。你又反而擔心下，即係有幾多人真係打撚死人？ 唔係好，其實我覺得好大控訴嚟嘅，即係成件事。 我都想， 即係佢就話，活喺呢個角度裏邊， 嗯， 一係俾城管打死，一係就熱撚死。你冇第三條路解。 我反而咧睇個角度咧 係點咧？ 乜嘢咧？喂， 你點可以做到咁卑微呢？ 唔係， 即係你點解用要用嗰個假死嘅去作為一個控訴？ 係啦，呢、這個、 喂，啲真係成功係幾撚不堪啦！你 唔係我哋講漏咗一樣嘢，嗰班披麻大孝嘅人係咩人先？ 係、咩人嚟 嘅？都係小販嚟 嘅，小販嚟， 小販嚟噶嘛？ 嗱，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咧，其實咧就喺中國各地都係噶啦，小販同埋城管嘅關係。 即係貓同老鼠， 我哋就可以研究下呢樣 嘢。大象同老鼠，係 啦，嗱，即係譬如 老虎同象， 譬如嗱，你譬如喺廣州係咁噶啦，我由武漢就翻返嚟廣州。廣州其實嗰個矛盾就係咩呢？就係話成日要規範啲小販啦。咁你譬如話規範啲小，話明小販，咁你規範佢，咁你即係掠佢水啦。你又話喂，嗱我劃定個範圍，跟然之後咧，嗱我全部就間定曬啲位俾你㗎。咁咪又出現幾個問題啦。 小販啊， 唔係啊，政府規範啲小販嘛。咁然之後佢揾咗個 location， 嗰 location 咧通常都係一個唔太好嘅 location。跟住然之後咧就收你租喎，收你租，然之後咧你落定腳，譬如話收你個好平嘅租，落定腳一年半咗之後，哇佢加你幾倍租，咁然之後最後小販嘅回應就係我唔撚做啦，我係小販嚟噶嘛，我寧願走鬼啦，我同你城管搏過都撚過依家咁樣啦，所以呢個咧就係小販同埋即係城管個嗰個關係，係咁你見到各地其實咧嗱，武漢其實係一個咧城管同小販玩得好開心嘅地方嚟嘅，即係相對其他地方嗱，點解咁講咧？ 其實因為 咧，武漢嘅城管咧係比相對比其他地方嘅城管咧冇咁勇武，而係多好多創意嘅。譬如話以往咧嗱，佢哋發明過幾好多種唔同嘅執法啦，即係佢去取替嗰個叫做嗱，佢哋有個口號叫做要讓行政相對嘅人嘅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即係盡量咧唔好用武力嘅，簡單 死佢咯！ 咁我就谂佢得其他方法啦，譬如以往出現過嘅咧，有眼神執法，你有冇聽過？ 我聽過有女子執法，女子城管。 眼神執法咧，又名呢個咧眼神整治法，或者叫做市民咧就叫做用眼神殺死你。點樣殺死你咧？就是、方法就好簡單， 啤老啤， 揾五十個左緊啦。呢個通常就對大排檔嘅，就點咧？就係、是、啦，揾五十個城管， 乜都唔喐， 乜都唔喐，圍撚住你個大排檔，包括你嗰啲食客，就路啤， 哇有創意喎， 啤走你啲客， 再啤走你個撚樣， 然之後你下一步咧就焗撚住，就要將啲台收翻埋去啦。咁所以以往就用過眼神執法用過一種啦，咁另外仲有 靚女噶， 係啦嚇， 用過靚女噶， 有靚女入，男城管又有女城管， 靚女執法入邊有靚女啤你邊有威脅嚟？ 唔係啊，嗰陣係有靚女㗎， 個女性去勸喻你啊。咪少即系后生啲嘅去劝你， 系啦， 你听唔听啊？如果系你嘅话， 我会沟咯， 你咪系咯， 即系跟住再玩落去系点样咧？搵老人家执法啊！即系搵一个老人家，唉，即系咧，你知啦， 烦交你噶， 烦交你。 我同我老豆倾偈嘅咧，我阿爸都算老啦。 哇，我你系嘛？ 我谂暗沉。 喂，呢只未用过喎， 呢只有啦，用紧啦， 用紧 啦，用紧啦，用紧。 即系呢个日鹅夜鹅执法。O K， 系啊，你啊，是啦，我头细睇过你大嘅，咁样可能搵翻你啲。佢都係嗰條村嘅， 係 OK 嘅老退休幹部啊，或者退休老人家， 係 嚇、啊、走去做城管執法，跟住咧佢啊件屍呢個攬樣，我曬個太攬住你，哦點你而家你就話你將啲嘢擺得咁出，咁我跟佢嚟執法啦，但我唔會鬧你喎，我咪慢慢同你講，你阿爸同我嘅咩關係啊，大佬誒，喂唔撚得噶，你咁樣 玩到大， 係咯，啲細細個我都睇住你啦，你唔可以咁樣噶嘛，你煩。就真係用咗繁字，咦？好似反言論 咩？我怕撚咗你啦，牛叔， 係啊，係， 我收翻埋去。 O K， 我收個檔。 係咪真係有㗎呢種？用緊係嘛？ 用緊最新嗰啲就係呢只。 嗱，以往武漢 ，O K， 除咗眼神執法啦，又用過就係用女嘅城管啦，仲又另外一種咧就叫鮮花執法。鮮花執法咧就係咧，佢執法完之後咧。去搵個女城管嚟呢送返扎鮮花俾你喎。通常送玫瑰啊或者康乃馨啊咁、okay. 大家玩溫馨啦、啊、又用過啦。 喺出面啲收咗人哋啲賣花女嘅花咪你咪送返俾你囉。 咁另外仲有一種呢就叫做舉牌執法啦。嗰、啊、種呢就同我哋遊行示威就好類似 嘅。 佢又係唔出聲、啊、但佢又唔用眼神啤你。佢、就幾十個城管每人揸住塊牌啲、牌有口號㗎喎。即係嗱譬如我有啲我揾到啲相咧，就係佢哋去又係去捉嗰啲食肆咧，咁佢就又揾啲靚女城管啦，咁啊揸住其中一個女城管啊揸住 走去捉嗰啲燒烤啊，羊肉串啊嗰啲啊， 最中意食嗰啲。 係啦，咁佢就話佢有塊牌咁寫住，佢色素、致癌物、香精、化學添加劑、寄生蟲。佢話能 hold 住嗎？咁樣啦，即係有呢啲係啊，食即係等你食到都驚啦。咁仲有咧，有啲咧又吟詩作對又有 喎。OK 喎， 係啊，嗱，即係譬如仲有一個咧就咁寫，佢話君在街邊吃燒烤，樓上街坊咧就睡不了，請移玉步閒內坐。咁啊，互相理解，大家好。咁啊，大家又揸住啲牌，咁就舉牌，舉牌執法啦。咁啊，最近其實咧，如果大家有記憶咧，仲有一種都係武漢發明嘅，嗰種比較長呢個名字叫城管反串小販嘅體驗式執法。 哦， 記唔記得咧？嗱，嗰單嘢咧，嗰單流嘅。嗱，呢個執法流嘅，點解咧？因為咧，你記得早嗰排，不過我哋冇講喺度，就係有人影到有一個城管啦，佢日頭咧就係城管嚟嘅。放咗工佢老母做小販喎，咁跟住然之後咧點拆咧，城管就走出嚟交代就嗱 臨時工嚟嘅， 係啊，唔係佢唔係臨時工，佢又唔係小販， 係 佢係扮小販，因為佢想體驗一下即係小販嘅生活啊，或者仲有佢哋啲即係 逃走路線， 係仲要係無間道 底啦， 卧底啦，係啦，咁咧所以咧佢係即係其中一種執法嚟咁，但呢種係其實應該照計就係流嘅，咁所以嗱，即係講咁多就係話俾你聽咧，其實武漢咧嗰啲城管咧 係 相對係開心執法㗎， 係咯， 盡量揾一啲嘢出嚟諗一啲 gimmick 出嚟， 揾啲玩下， 係啦，總之就取替呢。个即系群秋啊、直秋啊嗰啲咁嘅嘢，你即系譬如广东省啊冇呢啲嘅。 哇，广东省系唔系攞秤砣出嚟啦？屌你老，中你啦！ 因为我哋每个人都似，唔系我哋每个人都识讲嗰句说话嘛。屌你老母啊！讲到老母就打噶啦嘛。 我哋分 系咯，我哋分咁样就打噶啦嘛。即系我哋系比较勇武啲嘅，广东省嗰边嗰啲。 我呢个武汉模式几好 吓， 系咯，佢个。即係個獎係咩？即係發起人係咩？ 其實好多堅力㗎，即係但有啲有啲堅定，有啲堅啲，有啲流啲啦。 但係講真， 係啊， 你咩微笑執法啊，咩眼神執法啊，老人家執法啊，呢啲咁嘅少女執法、美女執法啊，年青執法。喂，其實嗰個效用有咩用咧？有咩好得過打咧？真係好撚簡單，我屌你老味，就仲用你講啊！我就攞個秤砣就兜頭中落去啦。 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 你講到 好似花龍咁啊！ 你講到面嗰陣咯，其實嗰、那個我諗嗰個出發點就係咧，搞咁多嘢喺前邊，但係將暴力係收喺後面啊嘛！我唔喺出邊打你， 即係如果有傳媒喺度咧，我梗係微笑執法啦，啲咩舉牌執法啦，一傳媒唔喺度。好，你嗰间系正个秤砣执法噶啦嘛，系咪先？你知咩系秤砣执法噶？ 咪秤砣咯， 秤砣咯，去花龙咁样 去。知道。 中鸠死咗。 秤砣执法啦， 秤砣执法， 西瓜刀执法啦，咩都有。拳头执法啦， 集体围殴执法啦，喂。 系啊。 呢啲先系有效啊嘛，话俾你听。喂，你要阻吓一啲咁嘅小贩。系先阻住条街，搞到个街道办，唔系街道办，嗰个街道污糟邋遢，系咪先？又影响市容，影响卫生。你用其他方法做唔到嘅，最有效嘅搏你咯。 但系我又想谴责你，嗱，你又话我哋唔搏你啦，系咪先？嗱，我咪一成日搏下你啦。咩？从冷血嘅角度听你讲咁耐，你都冇谴责过嗰班扮尸体嘅小贩，嗰班扮尸体嘅小贩咪应该谴责啊？ 又唔同嘅，即系而家饰演紧嗰个唔系 摆明摆明佢出笼撩嘅，如果佢过到关， 佢个 嗰班城管真系濑嘢，喂，杀人罪嚟嘅。 我唔屌得噶，如果我一屌咧，屌埋威吉先啦，你咁开心搞啲咁嘅 event， 有冇搞捻咗？ 关威吉先咩事啊？ 系咯， 大佬。我哋系台龟啊，人哋系台尸体， 系 我哋玩得咁开心，你又玩得咁开心， 吓 佢抄我嚟噶嘛？如果要屌 但系佢揾真人扮尸， 唔系咯？我哋冇揾只真龟出嚟，大哥。 估唔估我将来会有一镬系真人扮尸体啊？ 热死咯， 系咪先？ 系 咪先？七一嗰时候。 即係我哋 下年就俾佢哋抬出嚟， 我哋下年可以學校喎，係喎， 係咪先？ 係咯， 所以唔得，我哋唔可以 錢得問，錢得問太肥啦， 太肥， 我哋要揾你白屍體， 好， 唔係即係話喺梁振英嘅暴政之下， 誒牛都死啊， 一隻牛鑑山餓死咗， 係 啦， 一件 係啦， 啊咁， 睇你捱得幾耐， 咁樣咯， 七月份其實都好撚熱㗎，係啊， 即係你咁唔落雨，好似嗰日落雨又唔同，同啫， 唔啊，我哋一班好好嘅後勤部隊，嗰個屍體俾你瞓嗰個有機關嘅，你可以匿埋飲水，仲有背脊嗰度有冷氣嘅。OK， 係我哋而家吸取經驗噶嘛。 即係我都就係淨係想講翻咧，即係點解咁卑微咯？ 我想你真係覺得唔應該譴責佢哋咩？ 喂，真係唔應該我。 係咪 我如果喺呢、這個刁民牛嘅角色唔應該。 喂，但我想問啲城管有冇咩即係 你都唔冷血嘅。 我覺得喂我呢個節目唔需要冷血㗎嘛係咪先。即係我會覺得喂你其實有好多方法㗎、啊 嗯、 即係就示威你都可以點解下下要扮死屍呢、嗯、即係你又要去到嗰個角度要去到最盡㗎啦。城管唔使講一出嚟執法就打死人㗎啦。 是 啊、我就重傷㗎喇 嗱，佢嗰條死屍嗰條友一定係之前俾城管打過啦，係啦，一定係啦。嗱、 啊，我都話佢唔係未死，佢係曬到翻山㗎嘛，熱到翻山，熱嗰頭我咪彈起咯。哇！屌你老，死都要出翻嚟唞翻啖氣先，咁撚樣㗎啫嘛。或者可能真係咁樣㗎，即係我覺得真係最撚慘嘅，冇其他方法去申訴嘅咩、嗯？即係喺我哋嗰個閉國做每一樣嘢，係冇其他方法申訴嘅。 嗯、 啊、你申訴出嚟就好似行政手段干預司法運作囉。 係 真 係 好大 喎。咁梗係咁㗎啦。所以就所以就會諗到一啲極端嘅方法去挽救啲城管囉。 即係而家越嚟越可能諗極端囉。下次點呢下次好撚簡單咋嘛。咪好似嗰、那個機場嗰、那個咁咩字啦一炸藥。係 係係。 遲早又嚟㗎。呢、嗯、樣玩唔到要升級。OK 就玩嗰樣㗎喇。 但我想問啲城 管。而家都有啦頻頻屌你捉撚住啲城管佬圍住佢啦。曾經有一單嘢就衝上個市政廳度就除撚咗嗰個幹部嗰件衫啦。喂而家越嚟越激進等於香港一樣啊。 係。 或者越嚟就會走去。 係啊點其實就點解會激進呢因為冇制度 㗎嘛。冇你啊。 係咯係咯。屌你成日喺度講連嗰啲學者哎呀真係好咩見到越嚟越激進啦要用啲好 無論分裂啦 政府同埋反政府都用啲好激進嘅方法。點解呀大佬。因為啲議員又失職啦冚家產 又話。做嘢又做唔到。 做嘢做唔到啦係咪先。搵日我都走去暗殺啲議員啦真係唔係講笑。 我想問啲城管有冇出過即係成件事有冇出過聲或者係表個態咁樣咧？ 點樣話？ 即係呢個扮死屍案。 回應就暫時冇乜喎，咁大家拉咗人先啦。嚇咁啊！但係呢單嘢其實 告佢咩啊？ 嚇 告佢咩啊？ 尋人滋事一定得啦，一定入啊！呢 間佢真係唔知任你入啦， 一定入啦。 我都知 尋人滋事 啊，即係除咗嫖宿幼女你入唔到之外，即係任你入啦。你而家都 係啊，即係其實尋人滋事呢單嘢，即係呢個 turn 係簡單單到會點樣咧、 嗯？ 我要炸建委。隔離間麥當勞樓下嘅雞翼咧，都要俾人拉嘅，係咪黐撚線啫？你話咪係咪先？即係尋問之前可以無限上綱啊！話聲你聽，即係可以無限上 綱。喂，講下又講下第二單啦，好嘛？即係我有好多單，我哋費事盡量今日清埋佢啊！ 禮拜講咯，冇 錯。唔係我想講啊， 講講講， 即係因為你喺度呢啲好啱講啦。上海高院法院啊，五名法官。去呢個夜總會娛樂咁啊，然之後舐嘢，中招 舐咩嘢？ 係啦，咁啊，經過使唔使我講先啊？ 好 快啦， 要講要講。 六月九號咁啊，都好耐㗎啦。咁啊喺恆山上海恆山度假村咁啊，然之後咧就有四名，其實五個人嘅事後法，咁啊事後證實曬身份啦，就四個係法官嚟嘅。咁啊一個咧就係上海建工四建集團嘅有限公司嘅綜合管理部嘅副總經理，即係劉羅啦，一兩個字講完。咁咧就同四個。法官咁咧就去夜總會啦， 夜總會 嚇咁呢條視頻咧就有一位姓倪嘅人咧就爆出嚟條視頻，佢剪接過嘅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啦，好多人都睇過噶啦。嗰條視頻咧就係由佢哋夜晚即係呢啲程序你最熟悉噶啦，由夜晚佢食飯開始，食完飯咧就開始咧就去夜總會，去完夜總會咧就開始上夾住啲女坐 lift， 跟住咧就上翻樓上，但係咧就然之後咧就男人先入房。隔咗一陣咧，就啲女嘅入房咁啊，然之後去到夜晚嘅點零鐘咧，就啲女咧就陸陸續續咧啲房度又出翻嚟啦。咁第二個朝頭早咧，然之後咧，連第一個朝頭早又第二個朝頭早咧就瞓到朝頭早啦。咁呢幾名法官咧先離開度假村就走啦。咁嗰、那個嗱，好簡單講，督佢出嚟嗰個爆料人咧，其實就係同其中一個法官。 有啲瓜葛衝突私怨啦，因為佢覺得嗰個法官做佢，咁佢咧就嗰個人咧喺上海咧就 run 瑜伽酒店嘅，瑜伽其實大家就好熟嘅，即係咁然之後總之就係搞到佢身敗名裂啊等等啦，咁所以咧佢就報復，咁然之後咧就佢本來想搞一個法官嘅啫，就累埋其他嗰幾個啦， 因為而家嘢佢係跟咗一年㗎啦，係 啦， 呢位 係啊跟咗好耐啦，副主 終於 嗱亦都係另外一單嘢，同我哋頭先講嘅一樣，即係制度幫唔到你，咁你咪要自己幫自己啦。咁有人扮死屍，亦都有人捉黃腳雞啦。咁然之後跟住咧，而家最後咧就係、是、咧四名法官有三個咧就已經開除呢個共產黨黨籍，然之後跟住再免職。咁然之後另外仲有一個咧就有得有關嗱，嗰、那個友啊好彩啊，佢咧。佢就而家俾多次機會佢，冇開除佢黨籍，就只係撤職，就再觀察。點解咧？因為佢嗰晚咧飲大，佢酒量唔好，佢飲大咗，佢冇叫雞，佢冇帶女上房，所以咧好彩啊佢。 係俾次機會你帶女先啦。 係啦，咁原來飲醉酒咧係可以救到你一數嘅，係啦，冇錯啦。咁啊呢單嘢其實就上海發生啦，好大單啦。咁其實就。我一啲都唔冷血嘅，即係我覺得我同情佢哋啦，即係法官 都係人， 好撚麻煩， 法官都係性需要。 法官好清楚啲法律，嫖宿有女，嫖宿有啲14歲嗰啲又冇你份啦，係咪先？跟住強姦又冇你份啦， 唔係咯？ 咁你而家我俾錢 叫雞啫， 叫雞啫，咁你公安又叫得雞。系咪先？ 喂，正宗法律唔可以 政府部門各部門嗰啲主管都叫雞，點解唯獨法官唔叫得雞咧？ 唔係， 又點解讀咧？牛哥嚟 啫。如果你喺呢、這個即係點解係咪好講翻普世價值得唔得？ 係 啊， 係當 法官個操守應該高少少 嘅 噃。 咁所以咪俾錢咯。 即係社會上對法官嘅要求咧， 係要高嘅， 好高嘅。 等於我哋對差佬咁樣嘅要求，好高嘅噃。 係 對清廉少少啊。 哦，我知啊。 正確少少。 法 當然唔係啦，喺閉國。但某程度，如果我哋要揾一個咁嘅要求，喂，你喺香港最簡單啊，喺香港法庭嗰個做法官嗰個咧，喂，你真係唔可以有咁多應酬啊！ 你攞香港啲法官同內地啲法官比，香港啲法官飲紅酒、養番狗、住洋樓，大佬內地嗰啲法官 係 求其識寫自己個名 飲紅酒食狼狗啊！ 喂，大佬5000-6000人民幣一個月，佢做法官喎。 喂，大佬佢使乜賺我賺20幾萬啊？ 佢唔貪污點養妻活兒啊？我對佢嘅要求都好高啊！我覺得佢。完全達得到我的要求，佢而家係去一間好高級嘅度假村行山嗰度嗰啲好撚高級，佢而家唔係走去上海啲髮廊嗰度求其整件， 有要求， 我覺得佢有要求啊，大佬，佢達到佢完全達到我的要求， 佢個操守係對住自己， 喂，佢有操守喎，叫唔起啊，仲有嘅就係、是，喂， 3000蚊， 點解喂幾日就搞掂佢？喂，我覺得你呢個咪就突顯咗中國冇法治咯，條視頻有冇清楚影到佢叫雞啊？ 嗯， 你嗰女入房唔代表叫雞噶嘛？喂，打飛機而家都唔係叫雞，咁如果入去打個飛機，佢冇犯法噶、哦， 而且。 喂，完全冇 check 過佢有冇性行為喎？ 某程度咧， 喂，大佬呢個法官嚟噶嘛？ 跟翻你嗰個方向去講。 四日速戰速決， 其實好撚簡單。 係啊， 呢班法官就非常之清廉啦。你跟撚咗佢一年，你拍得一次，喂，你求。 嗱错嗱 ，OK， 即刻兜你。 OK， 嗰个倪山讲咧，六月份呢次系第二次噶啦。佢第一次， 你跟佢一年要拍两次。 佢第一次咧中咗伏，佢第一次跟咗嗰、那个好似赵明华嗰、那个，即系佢而家同佢有仇嗰、那个，佢跟到佢咧系同另外一个律师喺上海嘅律师就走去又系走去夜总会叫鸡，咁然之后咧，但系嗰次佢就冇采取咧。视频拍摄，佢用咗个咩方法咧？佢走去报警，跟住然之后佢就话：我报过一次之后都唔捻报啊，报完等于冇报。佢话咧根本系冇人会帮我，所以佢系第二次噶啦， 系咯， 系啦，佢就 咁都清廉啊！ 佢吸取咗经验噶， 咁都清廉啊！ 系 你两一年之内跟足人一年。你都系见到两次仲唔清廉，你试下跟我。 系。 你跟我一个月都两次啦。 咁你唔系法官啊，大佬。所以我对你冇乜要求，大佬。我觉得你真系达到我嘅我的标准。唔系，我觉得呢四个法官系要上访嘅，大佬。唔系你 太少啊，大佬。 我唔系咁讲啊，我系觉得你证明俾我睇佢有叫鸡先，系咪先？打飞机都唔系叫鸡嚟噶嘛，讲咗啦。 系咪先？ 佛山啊，好似 系真系有性行为先系噶嘛。所以我觉得，喂，你真系，喂，大佬啊，一讲系法官，四日即刻搞掂佢，喂，冇理由噶嘛呢样嘢。 咁就呢样嘢， 唔系冇咁简单嘅。 唔系，其实系啲网民大镬咯，即系冇而家喺要搞一啲咁嘅达官贵人咧，其实好靠个网络咯，即系喺微博啊、天涯啊，喂，系讲啲法官唔捻啱啊，叫鸡啊咁捻样啊， 唔系冇咁简单。 高成阿爷。压力大咯，压力大咪要做嘢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我觉得呢几个可能系维权律师嚟嘅、啊，所以就做。 维权法官啊， 系冇咁简单。 唔系律师嚟噶， 唔系维权法官。 嗱呢四位咧，就我觉得系要，我要表扬佢，要讲佢名嘅。一位就陈雪明啦，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嘅委员。 呢啲好稳啊。 咁啊，亦都系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咁仲有一位叫赵明华，就系、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嘅副庭长。仲有一位叫倪正文，就系、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嘅审判员。仲有嗰位冇开除党籍饮醉酒嗰位咧，就叫黄国军，佢就市高院民五庭副庭长。咁而家就留党撤职。咁呢四位仁兄咧，哇！呢、這个组合真系我觉得系。 轻功法， 值得打， 光珠四 中，最爆伴郎团。 O K， 咁我休息一阵啦，我送翻另外一个组合嘅歌俾，咁呢首歌送俾佢啦。小虎队，忍着泪说 goodbye。 O K。 为我开解。